因为有一些新的增加值，所以我再说明，再讲一趟。metta 修行不但 metta 修行是无量心的修行，它有次第。如果我们不修依照这个次第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深入这个无量心的境界。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习惯，对不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我们的习惯。依照佛教，我们已经有说明，没有我，没有你，没有众生，对不对？那我们的习惯不是在这种境界，我们的习惯是在有众生，有你，有我，有你，有他，有逆中，有难中，对不对？有父亲，有母亲，有朋友，有老师，有敌人，有好人，有不好人，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的习惯。那如果多多修四无量心，多多修metta，我们已经有提到，在佛教里面四无量心是特别的修行，很特别的修行。所以佛虽然他的终点也是在定，他是很特别的定。所以我们已经有讲过这个道理，定的修行依照阿含经的道理有八种萨玛巴蒂，八种等值，就是修定。依照阿毗达摩，依照阿含经修定，就是修八种等值。现在因为一些学佛的人关于八种等值很比较模糊，而且不了解知跟观的关系，也不了解安置定跟静心定的不一样在哪里。所以有的时候佛教也是讲九种定还是十种定，九种定就变成八种安置定，一种静心定。如果没有经过静心定的境界，那没有办法入禅定，如那个安置定。安置定在是什么境界？我们已经有说明，在安置定的境界，心就不会受不会改变他的境界，所以他连续不断地留在一个所缘，对不对？在静心定的境界，心还是会落在有分心，在心的根本，还是在安置定已经没有这种情况。然后还来修止观，我们还需要另外一种定，我们还需要那个刹那刹那观，刹那刹那生灭的定。所以这个刹那刹那生灭的定的条件是我们的心的力量要最少到那个静心定的程度，才能够修这个刹那刹那生灭定，我们所用在观的过程。 那现在因为这个四无量心的定是很特别，我们已经有说明它的境界。甚至于旁边来顺我们那个不可思议的佛法的境界，所以无量心，无量心顺无量智慧，所以他的境界还不是无量涅槃的智慧，他顺我们这个智慧。为什么在没达的境界，在盖瓦那的境界，在穆迪达的境界，在乌贝卡的境界，就是自悲心舍的境界，是什么情况？有我有你，不可以说没有我没有你，也不可以说有我跟你，也不可以说没有我没有你，也不可以说你中男中一样，不可以说你中男中不一样，也不可以说你中男中一样不一样，也不可以说你中男中不一样不一样，也不可以说这种境界就是清净的爱的境界，清净的慈悲的境界，清净的喜的境界，清净的舍的境界，所以它是很特别的定，很了不起的定，一定要学，一定要多多修，多习惯这个境界。为什么？因它的智慧比普通的禅定的境界还比较明显一点。在佛教里面，在阿含经里面，比方说在出拉阿萨布拉苏达和中阿含经，这个四无量心也叫做萨玛那萨米契沙门，就是修行人的正确的行为就要顺这个境界。如果他的行为顺这个境界呢，他在算，佛是这样说明，他在算真的沙门，真的沙门跟不真的沙门依照这个道理是真的沙门又在这个境界。什么境界？你中男中是一样不要紧啊，你中男中是不一样不要紧啊，你中男中是一也是一样，也是不一样，不要紧啊。不一样，不一样，也不要紧啊。就这个是四无量心的境界，不能够说有分别，不能够说没有分别，在分别里面没有分别，在不分别里面有分别。我们还是那个佛罗汉那些修行人，他们不是模糊，他们知道很清楚谁是女人谁是男人，不过他们还是会用东洋的心，东洋的无量心，东洋的慈悲喜舍，所以无量心，了解这个无量心就是沙门的正确的行为，而留在这个境界就是沙门的正确的行为，留在这个境界也是好人的正确的行为，也是骗人的正确的行为，也是有解脱的人的正确的行为。如果我们能够顺这个境界，我们就看我们的波罗蜜，我们就是修人真人道天人道 跟也是修解脱道，所以他是所有的波罗蜜的根本。嗯，那在多阿含经里面多半经典将这个境界，他们是先说明第一条件来入这个境界，就是处理无盖，处理障碍，心的障碍。所以可能今天时间不够，明天我们要开始讲四经。四经的意思跟修行跟我们的使用的方法跟四经的说明的关系。四经像比方说瓦杜巴玛苏达，衣服比金还是出，我刚才有提到那个出拉萨布拉苏达一样，先是说明第一条件是修功德，修功德就是处理功德的想法，功德的想法就是烦恼，对不对？最明显的烦恼在修行的过程就是无盖。那处理无盖以后就是修定，修定以后就是修观，佛学平常就是用这个次第。所以佛教的修行，因为我在下个星期对不对有讲清净道论， 星期六星期天， 那清净道论是说明什么叫做清净的境界。清净的境界就是没有烦恼的境界。没有烦恼的境界，不管我们是修什么方法，我们是修什么佛法，我们是修什么法门，没有烦恼的境界就是佛教的修行的目标。不管我们怎么解释，目标还是一样，没有别的目标。这个目标的了解会有一些出入，看文化，看我们所用的修行的法门，还是目标跟意思还是一样，没有什么不一样。那修处理烦恼是一个不断的过程。在这个不断的过程，我们处理烦恼是用三种学，就是觉学。前天我们又开始讲觉的意思。处理烦恼的过程就是修三种戒，戒的意思是习惯，我们已经有说明。因为我们的习惯是在烦恼的境界，所以我们一直在分别男中女中不一样，所以去执着那个替人跟朋友不一样，所以有执着等等，我们就习惯这个境界来减少这个我们的分别的习惯。那一定先要修戒，戒学。戒学的意思就是逼之力，用相方逼就是刺逼，之就是八字接着刀的之，力就是力盖的力，逼之力就是用相方用功德来处理 不功德， 什么是相反？ 相反 opposite、 哦、相反 相反不是这个笔字 这是怎么写这个字 笔字笔的笔、 啊、什么笔 Z 笔、 哦、彼此的笔、 彼此的笔 彼此的笔 彼此的笔 笔那 八支街道、 八支正道的是彼之力离 离开的离 离 离不是这个彼之这个彼之没有离 离了就完了离了不能修行 考这个鼻子那就没有力不要考这个鼻子很麻烦那如果我们的修行还没有定的程度如果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专注在我们的修行的境界不起杂念那我们都是在修这个地之力你们专注呼吸的时候也是 鼻子里呼吸在鼻子里 因为专注呼吸所以心留在鼻孔周围他就你就助他走那个比较斜的路注意那些时间的分别执着在可以的所言你减少你的贪欲因为贪欲心就报到无余的境界执着在那边所以你拉他回到鼻子有鼻子里这个鼻子里也是鼻子里你修没达那修没达的时候就没有嗔恨所以鼻子里在这个时候没有鼻子不过有什么有舍愿修舍愿因为有这个法语所以就嗔恨不出现对不对 对 不过还是别的烦恼会出现那这个戒学的修行它有力量因为我们避免修不功德我们修功德所以他不过这个心的力量鼻子里的力量鼻子还不够所以他能够处理不像声音口音他不够来处理不像意业对不对还是一些烦恼会出现特别昏沉挑剔你们肯定有做这个经验昏沉挑剔疑惑我会不会 我已经有听过好多参加者有疑惑，我会不会这样修？对，我会不会入定？有没有？那些都是烦恼。什么烦恼？都所有的烦恼跟执着可以的所缘，集结不可以的所缘有关系，对不对？红尘调剂也是。为什么会红尘？因为一方面觉得舒服，一方面不要熏修行的所缘，所以红尘。 不要什么所缘？ 修行的所缘。 你要修 行的所缘，寻寻找的行。调剂是什么情况？因为里面心没有快乐，没有发心，不安，所以他跑来跑去，对不对？因为它不稳定，所以出现过去的境界，那后悔，我为什么有这样做？为什么我没有这样做？那都是因心不稳定的情况，心不稳定，因为执着之间的关系。 境界。 所以这个接学的心，虽然它的力量够强来处理，不像深夜跟口业，他的力量，他的力不够强来处理，完全处理不善意业。在定的情况，如果能够学入定，如果能够特别用 metta 这个很了不起的境界来修定，那在如果能够动一心，在那个舍愿管理一切众生，留在这个没达的境界，那什么情况？那就完全没有烦恼，心就我们在定的情况，那心就完全清净，它有征服所有的烦恼，这个叫征服力， 征服力， 征服力。 征服力 呀， 征服力， 力量的力， 不是力量的力， 你处理的 力， 征 服在家里， 征服 力， 镇压的 镇， 镇服 吗？ 师父镇压的镇， 是 不是？ 镇服力， 不是服从， 还是征服力。 Vikamana shake off， 这意思。 镇服。 征服。 力。 力。这个情况很不错，已经心完全清净，没有什么烦恼，那会觉得很舒服，虽然身体动不紧啊，虽然有一些不可以的感觉，那不会受影响。如果这个定的境界很明显，那就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干扰。 眼帘不可以的感觉都已经不见。不过这样修不容易，如果能够修到不回收，除了修行的境界以外，别的境界的干扰那已经不错。那意思是什么叫做不错？已经能够用这个境界来修观，嗯，跟佛教的解脱就是在观，不是在不可能定还不够，要定跟观，嗯，这个是佛教的特色，那这个是无量心的修行，我们已经有讲过是得别的定，属于我们这个观的境界。为什么说我们这个观的境界，我已经有讲过，因为色无量心就是沙门的沙弥契，沙弥契叫做真心位，有真心位才会有真的心，嗯，那真的心是什么心？瓦金啊， 瓦金心， 瓦金心，嗯，平等的心， 平等 的心。什么叫做平等的心？男中女中一样，男中女中不一样，男中女中 不一样， 不一样，一样不一样，瓦金的。所以这种心不能够执着在可以的境界，不能够拒绝不可以的境界，不过他还是会知道可以的境界不可以的境界，他不是模糊关于这个境界，他很敏感关于这个境界，因他有定，而且他有坚定，坚定就是冰淡，坚定叫做跟蛇在一起，如果没有蛇那就不是坚定，要联系不断的思维这个道理，佛学就是学这个禅定跟蛇在一起，如果没有蛇那就是不禅定，禅定的条件是什么？禅念，嗯，如果没有禅念不可能会有禅定，真言有真言才会了解什么是善法，什么是不善法，连续不断的留在善法里面，善法就是有平等的心的境界。为什么会有平等的心的境界？因为有真念、真知，因为有真念、真知，所以不模糊管理自己的境界，而用平等的心。什么是平等的心？不留取从法的境界， 定在法的境界。什么是正念的条件？正念的条件就是真精进，嗯，在什么情况会有真精进？因为有真念。在什么情况会有真念？因为有真精进。嗯，有真精进，有真念，再会有真定。什么是真定？就是平等的心。嗯，那如果要了解自己的修行有没有进步，那一定要看，如果三个法人定人念人精进出现在一起，那修行很有进步；如果不出现在一起，那进步还不够。如果出现在一起，那智慧会越来越明显。那如果智慧越来越明显，那四无量心的修行就会变成习惯。嗯，如果四无量心的修行变成习惯，所有的波罗蜜会变成明显。如果所有的波罗蜜变成明显，心的障碍就越来越少。嗯，不但在阿罗尼亚，也在每天的生活中障碍越来越少。所以在什么情况下，如果四无量心的境界明显，在什么情况下法出现在我们的心前面？为什么出现在我们的心前面？因为我们了解平等心，因这个因缘佛是特别谄媚。是无量心的修行，是无量心的修行，是特别有智慧的定，特别顺我们解脱的境界，而且顺我们所有的波罗蜜，所以解脱的境界变成明显，波罗蜜也变成明显。这个是理想的修行，那我们已经有提到结学，就是鼻子跟鼻子离，嗯，对不对？如果是修阿那巴念，那就鼻子离；如果是修没达，那就心离。嗯，专注修行的所缘还没有入定的境界，也是鼻子离。嗯，修功德，避免不善法。如果入定，那就可以征服一切烦恼，没有烦恼了。不过初定以后还烦恼会出现，而且因为心变成很敏感，那就烦恼的力量会更明显。所以 修行人有定，自然他的真念跟真清净会明显，没有定，那真念跟真清净就不会很明显。所以定的修行非常重要，所以定的修行是不是难，不过真定的修行，真定的修行叫做定靠真念跟真清净。如果出现在一起，那只会越来越明显。在清净道论有很好的故事，我可以讲，下个星期我再讲，可能三个朋友的故事，要不要听？有没有听过三个朋友的故事？三个好朋友，他们要参加一个祭祀（sacrifice）， 供养祭祀，供养那个萨拉斯瓦蒂智慧女神，供养很美丽的花，什么花？玉兰花。长八嘎，玉兰花在台北有一些大陆旁边有小姐买那个二十块有没有一圈，然后挂在那个车子都里面都变成很香，对不对？那这个他们要采那个玉兰花供养给那个萨拉斯瓦蒂智慧女神，那他们如供养，那一个朋友就要，因为有的时候那个玉兰花树会很高，对不对？所以他要采，不过他的手不够长，所以他不稳定，没有办法采。那第二朋友老朋友，他举他的背，他告诉他，你站在我的背上，那你这样你会才依照你的意思我们所需要的玉兰花，后来我们一起去供养。那他很高兴，就上他的背上，不过他要猜，不过还是很不稳定，因为他的背动。所以第三朋友很高兴，他也有功能，他马上来，老朋友，你放你的手在我的肩膀上，我掌桌在旁边，这样你会稳定起来，那你才能够采玉兰花。那他也高兴不得了，那就现在他已经稳定，他已经够高，所以他才依照他的意思，很多很香的玉兰花，那很高兴的样子，三个一起去供养智慧女神。什么意思？定自己没有办法得到智慧，虽然定是智慧的条件，他自己没有办法。定要靠真念才能够得到他的所愿，而且他真念就是不去留他的所愿， 扭曲还是不扭曲？ 不扭曲， 不扭曲， 不应该， 不离开他的所愿， 不离开他的所愿，他所需要的所愿，而且他也整年安排现在在他的境界，所有的功德都是靠正念，不然他们没有相续，功德有相续，因为正念，对不对？要练习不断的思维这个道理。如果没有正念，那就功德没有什么相续，一下去就不见。所以正念的条件是什么？稳定的相。如果没有稳定的相，那正念的功能就不会明显，对不对？ 稳定的相是 想 想， 不是想想 想 三呀， 不是想是想 想，下面留心，不要忘记心，忘记心那完蛋，对不对？如果有想这下面没有心，那还不够，下面有心再会想有了解，有个那那个正念也还不够，正念是好是靠精进，精进叫做很多在很多功能在一起精进，精进就是也不离开善法的境界，当下处理不善法的境界。 师父，你是说当下出离不善法的境界？ 然后不满意再小小成就，继续用功。怎么继续用功？用心在修行的境界，努力，思维修行的境界。不离开这个境界也是境界，如果不用这种境界，那就正念不会明显，因正念不明显，那定不明显，因定不明显，那智慧不明显，因智慧不明显，所以没有平等的心。因为没有平等的心，那抓住在分别里面，分别的心里面，被分别的心抓住了，所以烦恼，对不对？那因这个因缘，我们已经有说明，这个是无量心，就是很特别的心，因为它就顺我们这个究竟智慧的境界。那我有讲过太多理论，现在讲使用的方法，我们有讲 三种力，三种力还剩下光的力，光的力叫做回旋， 回旋观察的观。 这个观察是靠定，没有定那就不会观察。那如果有定能够观察，那再能够是那个回旋就能够断而断烦恼，就是完全离开烦恼。完全离开烦恼就是的条件，就是真定跟他的条件，得别真念跟真精进。在这个情况下，在学真慧的过程，就是学人间跟人思维，佛教的目标就是人间跟人思维，有人间跟人思维，那可以断而断烦恼。真间跟真思维，有世间的真间跟真思维，也有出世的真间跟真思维，对不对？出世的真间跟真思维才能够断而断烦恼，世间的真间跟真思维还没有这个力量。那现在我们又说明四无量心是生得别佛禅内这个四无量心的修行，为什么？因为它生我们这个智慧，世间跟出世的智慧的境界两个变成很明显，因如果我们习惯四无量心的修行。为什么？什么是真思维？真思维叫做处理不真不害，对不对？那处理不真不害就是四无量心的意思，四无量心的修行没有别的意思。这个智慧如果用这个智慧，那世间的智慧能够承受，出世的智慧也能够承受，所有的智慧能够承受，所以四无量心的修行是所有的波罗蜜的基础。所有的波罗蜜的修行的目标是什么？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别的波罗蜜就是来实现般若波罗蜜。四无量心的修行是特别顺我们这个般若波罗蜜的境界。 佛教所有的波罗蜜都是，如果般若明显，那所有的波罗蜜都出现在一起；如果般若不明显，那波罗蜜分开分开。跟持无量心的修行同样的道理，如果般若明显，持无量心的修行出现都在一起，这个才是真的持无量心。如果没达修行有成熟，那它出现跟悲心观、跟喜心观、跟色心观在一起。在什么情况能够出现在一起？因我们了解无量心的修行，那现在剩下法门第一阶段我们已经有说明，第一阶段是什么考试你说明第一阶段怎么修？ 圆自己， 圆自己 送四个愿， 四个愿 停留在那个境界， 是 培养那种慈心的感觉， 健康吗？ 心稳定， 心稳定，还有 坐意稳定， 坐意稳定， 还有 我问你 心稳定，坐意稳定，然后才 break the boundary 去做下一步。 好，那他们大家已经有修昨天那个第一阶段，那我们昨天晚上又开始学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叫做破坏限制。为什么要破坏限制？ 把已经稳定的对自己圆。 为因为如果没有破坏限制的修行，不能够出现什么长相， 对， 不能够入定。如果还分别里面外面，分别可以的所缘不可以的所缘，那没有办法用自心观入定。有破坏那些限制，才能够用自心观入定，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有没有讲过？为什么？因为这个自心观是无量心。如果心分别里面外面，可以的所缘不可以的所缘，那哪里它变成无量心？所以破坏限制的磨练是如是无量心的禅定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无法修真的自心观、悲心观、喜心观、色心观。那破坏限制的次第是怎么样？我们以分别一切众生为 依照最明显的烦恼，什么是最明显的烦恼？执着在可以的所缘，拒绝不可以的所缘，这是所有的烦恼的根本。如果能够破坏这个烦恼的根本，那所有的烦恼能够破坏，那怎么破坏限制？我们分众生为三个种类，对不对？什么三个种类？ 喜欢的对象、中等、中性的对象跟不喜欢的对象。 是。那在喜欢的对象多少人？ 五个人。 中心的对象多少人？ 都是五个人。 都是五个人，没有错。要三问为什么？我搞是什么？不要问，这是传统的方法。如果就这样，那就不要紧了。 Okay. 那五个可以的所言，我们所喜欢的人可以包括在里面谁？ 自己的父亲、自己的亲人、朋友都可以。 自己的亲人、朋友、自己的先生、自己的孩子、 家人、孩子， 什么都可以。 猫猫狗狗不可以。 猫猫狗狗不可以。 猫猫狗狗不可以。猫猫狗狗不可以，别的都可以。 人都可以。 人都可以。 过世的人 不可以， 最好不要。 最好不要。 男生女生都可以。 然后要特别注意，先第一阶段要变成很明显，我们要感觉在自己的相续里面慈悲自心观的修行的好处。什么是自心观的修行的好处？ 自心观修行的好处， 觉得怎么样？很愉快， 很舒服， 心安。然后如在这个情况管什么？ 你是说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如果你能够感到在自己的相续自心观的好处， 观自己发光，脸上发光， 没有错。为什么？因为爱就是发光。我们已经有讲过，那个是一个好处。如果能够感觉在自己的相信那个清净的爱，没有烦恼的爱，那全心心表示最好表示在哪里？在我们的面脸上，对不对？从人家的表情，我们会很容易，不需要，不一定需要学生动，可以很容易，为有聪明的人很容易猜，人有什么感觉，人有什么想，从他们的表情，对不对？那如果有爱的表情，我们的面脸变成怎么样？很庄严。要 光相之地好像什么罗汉佛微笑，很专念，放松，完全放松，有静安。这个变成容易条件是，如果我们有深入这个自性观的舒服的境界、愉快的境界、自性观的静安、自性观的发心，然后我们注意我们的面脸，如果因为感觉很明显，我们在想我们的对象是第一就是我们所喜欢的人，那来调这个音箱稳定，我们也是用十元，对不对？如果感觉在外面变成稳定，那里面外面动一个感觉不分别，那我们就从第一到第二印象要明显，再过到第二任务，然后第三任务、第四任务、第五任务，慢慢修。如果这个阶段明显，那就第二阶段修。在第二阶段的第二阶段是什么？是无中。 无中中等中性的人物。 中性的人物没有错，沙林讲得很好。那什么叫做中性的人物？ 不喜欢也不讨厌的人物。 我们认识他们，不过不够来喜欢还是不喜欢他们，对不对？有没有这种人物回忆的？没有问题。然后因为中心的人物影响没有那么明显，所以要修久一点，比我们所喜欢的人物比较长的时间，调他们的影响明显。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有什么习惯，我们的心记得很清楚，我们所喜欢的境界，我们的心记得很清楚，我们所不喜欢的境界，不过我们的心不会记得很清楚我们所没有喜欢的、不喜欢的境界，这是我们的心的自然。 师父好像没有说绝对中性的，总是有一点喜欢或有一点讨厌。 对， 不要像那些，你想没有喜欢，没有讨厌。 好像第一个印象就决定这是讨厌的。 是因为我们的心就是轮回的心就是这样，我们已经有说戒的意思就是习惯，因为我们不修戒，我们习惯在导演众生，在喜欢众生，我们记得那些我们所喜欢的众生，我们导演的众生，不过我们不记得众生的众，他们印象不够明显，所以我又说明要修多一点来调他们的印象，跟我们所喜欢的人一样明显。所以在阿毗达摩的注解有说明怎么修行人修不可以的不可以的境界，好像猎人，猎人他追那个鹿， 猎人追鹿， 他追鹿的时候他看他的足迹，对不对？ 对。 那他看他的足迹，所以他的足迹，然后他得到一个大的石头烟，那他上那个烟，然后他看到处周围有没有足迹，如果他能够看到 哪里祖籍继续呢？他再继续睡那个祖籍，对不对？那东洋的道理，修行人也他是注意那个可以的感觉，不可以的感觉。如果没有可以的不可以的感觉，那他就因为心模糊，他就无聊，还是找别的境界，对不对？他就模糊观念这个境界，那再找可以的还是不可以的所缘。那在中间没有有那个高烟的地方，没有足迹，那他知道这个中间就是可以的跟不可以的，没有可以的，没有不可以的，感觉。因为那边没有什么足迹，所以他知道从可以的感觉，他又经过这个境界才能够有别的感觉，对不对？所以这个境界没有像可以的境界跟不可以的境界那么清楚，所以要磨练心，调这个境界很清楚，用动一个感觉爱的感觉管理这个境界，不模糊管理这个境界，清楚。 可是刚才那位居士他讲的，我也有相同的问题。常常我们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选那五个人很难找到那个完全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常常我们真的看一个人就已经 不管你的境界是被你的心界定的，你不注意什么可以还是不可以的感觉，你注意那个中心的感觉，你注意什么你就变成什么，你的心是被你的注意决定的，你注意是中心的，那它就变成中心的。你不注意小小可以的还是小小不可以的，你注意中心的，那就变成中心的。你决定你的境界，不是被境界。你不用，你用修行人的心来修，你不是用那个没有力量的心。你要把握你的作意，不是被所言把握。这个是才是修行。不然你看中心的人，你像我。我不喜欢他的鼻子，他的鼻子太长。他的头发已经白白，我不喜欢白白的头发。那当然会出现那些感觉，不过你不是找他们，对不对？ 师父还有一个问题，你刚刚说观自己发亮，那个我很高兴发亮，那是观你自己，还是要观你自己的相？ 观自己的面。 观自己的面，因为我以为我刚错误，以为觉得你要观自己，我就很难有自己的相出来，我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相观出来。 那是感觉而已，那你差不多知道你的面怎么样。 我的问题说，我观别人相，我还很容易观；我观自己相，就观不出来。 不定的， 对， 主要是感觉。 那个脸也要观出来吗？那个脸要观出来。 你要知道，当然这样比较方便，只是方便而已。如果不知道也行，感觉重要，那个面呢不是那么重要。你是用观想这个面来修稳定的感觉，它帮助你修稳定的感觉而已。如果感觉稳定了，不行。 对不对？那现在有一些东西他们已经有，昨天开始，今天早上开始学那个喜欢的人，导演的人，那要加第三段地。嗯，第三段地就是什么？ 不喜欢的人。 嗯，那不喜欢的人，有的如果修行有一点进步，那我们会想我们已经没有敌人，对不对？嗯，会有这种情况。如果有敌人，那你们那就是观世音菩萨祝福你们，一定一定要用他们来修自信观。如果已经没有敌人，不会想敌人，那什么情况？那要像过去小朋友的时候，想学的朋友一定会有一些同学你们比较导演，一些老师你们导演。现在也会有，如果在家即使他们还对政治有兴趣，有一些政治家他们不喜欢，对不对？还是过去一些已经会有一些政治家他们不喜欢。嗯，在中国，在台湾，在美国，不管哪里，欧洲，那一定要用他们，只是方便而已。嗯， 师父，你说这是方便而已，所以就说小朋友的时候的同学，他可能已经产生变化，说不定都不在世了，也可以吗？ 也可以，你不是留很久在这个所缘，他的印象很明显，那你就过到第二所缘。 师父啊，那如果关这个讨厌的人送这四个愿给他，可是越关他越讨厌，那个时候那个嗔心还会， 那就会 越看他越讨厌， 回到自己，再 回到自己， 进阶的 心要很强，对敌人就是比较困难。嗯，所以要多多修，多多磨练自己，才能够突破这个分别。嗯， 老师，你是说先回到自己的，回到所缘，是回到自己，然后又再回到那个讨厌的人，是不是？ 是。 唉。 那好，那慢慢修，有些东修。嗯，重要是不要修太快，也不会修太慢，因为时间不够。特别那些只有今天而已。先老师只能够做的就是讲方法很清楚，学生要多多发问。弄清楚，不过不能够弄清楚如果没有先修。 那师父，我有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还是多问题？ 一个而已。譬如说某一个人他等好了，那对他的感觉有时候会在喜欢跟不喜欢中间跳来跳去，那是不是喜欢他之后就把他放在喜欢的故事，不喜欢就放在讨厌？ 没有这种道理。那是完全是你的自己的妄想，你是用它来修平等的心。 所以决定他在哪个故事，就把他 fix 在那个故事不变。 当然， 即使跟他吵架还是要观想他是喜欢的人。 当然， 那讨厌的人也是要选五个吗？ 也是五个。如果找不到五个，那四个也可以，不过最好五个。就是这样。 那好，我们休息十五分钟，那再做一下。嗯，休息的时候进行mana mana，用真言，嗯，不要让心流去修行的境界，嗯，不要讲话，嗯。